开始我们听到那首歌呢，也是在007系列的24部电影当中，其中的由罗杰摩尔扮演的007，其中的那一首《大战海底城》，这是在007系列当中其实几首主题音乐排名前几。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的上半部分，我们就来听听系列电影及其系列电影很多的音乐，好不好？比方说下面这一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我想为你带来的各种系列电影，像刚才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007系列，已经有24部。那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系列电影呢？也可以发信和我互动啊，搜索微信号 FM974FM974 找到音乐会，找到我，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聊天，来说说你对音乐的看法。在古典与流行中，我们今天不只说古典，也说说那些经典的电影音乐，还有这些系列电影，看你有喜欢的有哪些。刚刚我们听过了几首007的一个主题，那其实这一首也是007系列的另一首我觉得很好听的主题，你只能活两次。直播的古典流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伊恩·弗莱明的原著，后来呢其实这是他的第12部007的小说你只能活两次。而其实呢，于是在这一部007系列当中，这部电影呢就以这首为主题歌。在他第12部007小说当中，你听听小说一开始是这样描述的：邦德在麻袋堆中蜷缩多时，现在终于有机会 钻出来舒展一下四肢。朗德在9点钟悄悄地走出小屋，沿着昨天晚上侦查过的路线向古堡摸去。古堡依然是那么的阴森恐怖，屋顶的大气球被晚风吹得左飘右摆，把下面的绳梯和标语也弄得摇摇晃晃。不过今天晚上古堡并非漆黑一片，三楼上有一间屋子透出了微弱的灯光。邦德心中暗自高兴，说不定布洛菲尔德的住处就在那里。知道最新一部007的影片叫什么吗？神珠上映吗？本来呢，其实007的最新一部叫做《无限赴死》，是在2020年的4月份应该上映，但是已经延期数次。在现在又有了全新的预告，预告中 James Bond 无数次深陷险境，但是都用自己的计谋和胆量一一化解。预告中 James Bond 座驾阿奇顿马丁和那些充满科技感的道具再次成为他脱身的关键所在。在这里我为你带来的邦德的主题，这个版本很有意思啊，你听这个琴，吉他琴，跟以往的邦德的主题完全不同的乐器。有点乡村音乐的感觉。这里进行了对决，刚刚打开收音机的 Edward 你好，说今天是乡村音乐的感觉哦，但是你不知道这一首其实是007的主题曲，在这里被这样的改编了。 段音乐的时候，都会想到米高梅的那个大狮子的作为开场，这是007系列最经典的电影《金手指》。 Gold finger, he's the man with the Midas touch, a spider's touch, such a cold finger beckons you to enter his web of sin.You feel for a golden girl knows when he's kissed her. It's the kiss of death from Mr. Goldfinger. Pretty girl, beware of this heart of gold. This heart is cold. 贝基，她也是一位被封为女爵士。1937年出生在英国威尔士加里迪夫，而她因为演唱007的系列第三部《金手指》而获得了巨大成功，演唱生涯也从1959到2009，长达半个多世纪。雪莉贝基的嗓音非常的粗犷，丰富的音色，她最出名的就是。这一首《金手指》，而且根据吉尼斯世界大全记录，还说的是雪莉贝基是英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谁知道吉尼斯世界记录上还有这样的记载？说到这部电影，其实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007系列电影之一了。这首是《金手指》。要说《金手指》呢，这部电影是在1964年拍摄的。当时呢，伊恩·弗莱明逝世了，四个月以后，《金手指》首映，此片花招百出，相当的引人注目。各种的武器，各种的点子，而且这是007系列的第三部。当时呢，在这部电影当中 James Bond 更上了一层受欢迎的程度，所有的广告都这么写，邦德又来了。在那个时候，其实系列电影并不还是很多，这一部的确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It's the kiss of death from Mr. Goldfinger. Pretty girl, beware of this heartThis heart is cold. He loves only gold. Only gold. 也流行。带来了最早的007系列的电影音乐，也是 John Barry 进行补强后的电影系列主题。说到邦德的原型和编号，原来作为自己笔下的虚构人物伊恩·弗莱明，从二战时自己供职的海军情报处的同事身上找到了描写邦德的灵感。他说他是好几位特工的综合体，另外还加入了一些他所认识的海军突击队的演队员的特点。另外像弗莱明的兄长，二战时活跃于挪威和希腊后方的工作的彼得·弗莱明也是邦德的原型之一。但是邦德具体长什么样子，大概只有弗莱明自己最清楚。邦德的系列已经演出过的上映过的是24部，正要准备上映的是第25部。邦德有几位扮演者，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很喜欢看这个系列呀，其中他也是贯穿着自己各年龄段的一部电影，而且揽获了无数的不同的影迷。香康纳利演出的最多，一共7部。乔治拉赞贝被称为是评价最低的 James Bond， 而且这集的邦德他还结婚了，和以往都不一样。那要说到第三位是罗杰摩尔，也是演出了7部 James Bond， 还有提莫西达顿、迪尔斯布鲁斯南，现任邦德是丹尼尔克雷格，加上无限赴死即将上映的已经演出了5部。那据说还有一位这个外边的邦德是大卫·尼文，是英国人，他演出了一部邦德外传，叫做《铁金刚勇破皇家夜总会》。有人说哎呀我最喜欢的是罗杰·摩尔，有人说我是70年代生人，我喜欢比尔斯·布鲁斯南，因为看了他很多的剧集。有人说就喜欢丹尼尔·格雷格的帅气，他的邦德与众不同。你喜欢是哪一届邦德呢？刚才我们听到的也都是传统的前几部很经典的 James Bond 主题曲和音乐。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丹尼尔·格雷格演出过的 James Bond 的另一首主题 Skyfall。 this is the end. Hold your breath and count to ten. Feel the earth move and then hear my heart burst again. For this is the end. 上半时段先到这里， Adele Skyfall， 一会儿见。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在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也听到了系列电影007的音乐。哦，我看到有朋友说，永远沉浸说了007，想到同事喜好007电影的四个大姐姐组建了一个跨界组合叫 Bond， 邦德女郎是吗？但其实她不是，哦，是因为你们同事有四个大姐组建了，还是说那个跨界组合很有名的英国的跨界组合呢？邦德组合呢？他们是还是四位大姐姐？邦德组合的年龄其实没有那么大呀。那其实呢，一说到邦德组合，这样吧，我们做一个题外曲，我也带来了邦德组合的音乐，我们先听一下。 别说配器里还真有点 James Bond 音乐性质。这首曲子叫做 Cashmere， 邦德组合四位女孩子，我觉得她们应该大概是90后80后，还不至于很大岁数。因为我见过有点沉寂，好像你是00后吗？开玩笑，我们这里听到的这首就是邦德组合的 Cashmere， 他们都来自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把大提琴。有时候他们拉纯粹的古典提琴，有时候像这一首拉的是电提琴。他的这首 Cashmere 其实还音乐中有了很多的中东的音乐色彩。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那部电影，一部很老的电影叫做《弹弹琴跳跳舞》，后来呢，这原来是一部日本电影，后来呢，好莱坞改编了，成为了《Sorry Dance》。那原来的电影呢，讲述的是男主角陷入中年危机，每天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 一次呢，他在地铁上看到女主角的老师，然后地铁开过一段路程，然后看到窗外有个舞蹈老师跳着美丽的舞蹈，然后被老师孤独清冷的气质所吸引，继而他决定开始学习舞蹈，爱上了舞蹈，而在舞蹈中释放着与重塑自我的过程。这是一部小人物演绎的温情电影，处处充满着打动人心的细节，尤其是影片当中音乐很好听，包括这首，这首曲子音乐选得太好了，叫做 Shall We Dance， 也是电影的主题曲，电影的同名主题曲。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呢，它是来自一部音乐剧，叫做安娜与国王。是的，周润发演过的那部电影，演过的那部好莱坞电影，周润发扮演的国王，它是很早以前的一部音乐剧，百老汇的音乐剧。那其实我这里呢还特地找来了这部音乐剧的原版部分来听听。最熟悉的声音来自朱莉安德鲁斯，我们看过的音乐之声就是她扮演的女教师。So many men and girls are in each other's arms. It made me think we might be similarly occupied. Shall we dance on a bright cloud of music? Shall we fly? Shall we dance?Shall we then say goodnight and mean goodbye? Or perchance, when the last little star has left the sky, shall we still be together with ou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And shall you be my new romance? On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this kind of thing can happen,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Why do you stop? You dance pretty. Go on, go on, go on. Oh, Your Majesty, I didn't realize. After all, I'm not a dancing girl. In England, no woman would dance alone while a man is looking at her. But you will dance with strange men, holding hands, etc. Yes, but not always a stranger. Usually a very good friend. Good. Then we will dance together. You show me. Teach, teach, teach. Well, it's quite simple, the polka.You count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Shall we dance? 1, 2, 3, and. On a bright cloud of music, shall we fly? 1, 2, 3, and. Shall we dance? 1, 2, 3, and. Shall we then say goodnight and mean goodbye? 1, 2, 3, and. Or perchance, when the last little star has left the sky. Shall we still be together with our arms around each other? And shall you be my new romance? On the clear understanding that this kind of thing can...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dance?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Something wrong. I know, I forget and. Next time I remember.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3, and 1, 2 not the way I see Europeans dancing tonight. Yes, it was. It was just like that. We're not. 是不是很有意思？有一种很活灵活现的感觉。这其实是一部音乐剧，音乐剧的名字并不叫《安娜与国王》，而是叫《国王与我》。那它最早呢，其实这部故事呢，改编自玛格丽特·兰登的小说，叫做《安娜与暹罗王》，最早是以音乐剧的形态出现。 那演出者呢，也是我们熟悉的朱莉安德鲁斯，来，他们俩一起跳来了，来听这一段。再回到这一首现在改编的《稍微当》，是不是你就觉得哎有代入感？荧光也说特别有画面感的歌。其实，在这首曲子准备的时候，我还想到了，比方说音乐剧与歌剧的不同。那今天我们是聊到电影啊，是一开始说到系列电影，上半时段从007说到了下半时段的《稍微当》这部电影的系列电影。那其实它不是系列电影，只是有不同的电影的版本，日本版、美国版、音乐剧的原版。所以在这里呢，我还和你对比来聆听。但是其实你刚才也听到了，在音乐剧当中对白是以这种直接的对白来出现，而在歌剧当中则是宣叙调这样的形式。这也是其实歌剧与音乐剧的不同之处在于。好，回归到电影，我们现在电影听到的就是电影《稍微当》当中的主题音乐了。这首曲子我刚才说之所以改编好，除了加入了电子现代的音乐成分，还加入不同的舞蹈和节奏，比如说现在出现的 tank， 这首又换成了不同的华尔兹。唱歌的音乐节奏和华尔兹交相辉映，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呢，其实上半时段呢，从系列电影说到了改编的不同类型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系列电影，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复仇者联盟的主题。 者联盟到目前有四部，其实呢也是大家很耳熟能详的不少音乐了。像系列电影有很多呀，比方说星球大战呢，比方说像即使是三部的教父，还有这部电影，相信大家也一定记忆犹深。哈利波特，世界也是充满着魔幻的，你明明眼前什么也没有，但是听到音乐你就会想产生了不同的画面色彩。哈利波特的世界，魔幻的世界，在哈利波特里有九又四分之三车站，有魁地奇，还有麻瓜的世界。这里是古典与流行，今天我们来用耳朵来看电影当中的世界和音乐，感受系列的电影。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见。